10月27号星期五的苏永音乐啦。 嗨。 是啊，今日我哋六点钟将会有全程点歌大行动。今日点歌嘅对象呢 就犀利啦。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啊系贞子啊。点解系贞子呢就系真系由细到大呢我唔知点解呢一个嘅幻想出嚟嘅角色呢同萬聖節好似好有一個好緊密嘅關係，因為好多鬼屋都會見到佢啦， 跟 住電影又見到佢啦，好多人中意扮佢啦。咁又唔知點解咁多年嚟咧，呢、這個經典嘅角色都仲係長存咁樣。 係㗎，呢排 social media 都有彈翻出嚟㗎，即係呢個係元祖級嘅鬼咯。係啦，其實 Halloween 好容易扮啊，因為扮佢， 係因為 即係一個長假髮，加件白色袍就喺度。 冇錯，你翻中年嘅樣都唔使點， 唔使見到啊，唔使染髮啊，所以喺呢個萬。聖節前夕，大家應該呢個週末週日都可能會多啲唔同嘅 Halloween party。 係 食住呢個氣氛，我哋就揀嚟呢個 破格啲啊！ 呢個元祖級嘅角色啊， 係 精緻， 同佢傾下偈咯。可能佢都好想同人傾下偈。 其實係啊，大家可能遺忘咗。而家咧，即係以前咧就扮一啲恐怖啲嘅角色， 係 而家咧就係扮一啲有話題性嘅，唔真係恐怖嘅。 即係可能係啲劇集啊，一啲電影嗰啲咯，即 係 阿凡達啊咁嗰啲咯， 係咯，即係嗰啲唔恐怖啊，係 啊， 所以我哋揾翻呢個恐怖元祖大師 初心 星子小姐出嚟，所以大家今日咩説話想同佢講咧，就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啦。咁、yeah. 啊六點鐘我哋亦都會將我哋想同佢講嘅説話咧，咁啊大家聽得到啦， 冇錯冇錯。 咁啊點啊？今日咩想發表下？ 因為咧最近咧就個人唔知點解有啲懷舊，咁啊早排。喺即係行街嘅時候見到有一啲即係音樂人出咗一啲嘅新嘅專輯呢，咁而家好興㗎嘛，唔係出 CD 㗎嘛，啲專輯可能有啲係出黑膠啊，有啲係出呢一個嘅劇集帶呀咁，咁我手痕見到嘩，而家啲劇集帶原來個設計可以好靚啦，即係嗰個殼呢係好似將 CD cover 咁樣透明膠跟住印埋啲公仔喺上面整得好靚咁，咁我手痕買咗餅劇集帶，因為純粹係貪佢靚嘅啫， 靚係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買咗之後咧，翻到屋企就發現，其實我買嚟做咩咧？我屋企都冇 cassette 帶嘅機。我細個屋企嘅時候係有嘅，係嗰啲好大部咧， 大部啊！你嗰啲係 勁大部，坐喺台面咧，兩 set 喇叭一齊聽嗰啲，因為 長條型嗰啲 係啦。因為細個嘅時候咧，讀呢個普通話啊，或者讀嗰啲中文咧，學校成日要聽帶嘅。有啲嘢要考 listening 咧，要聽帶嘅。 我記得細個係要聽帶，但我唔記得原來學校要聽咩？ 有噶有噶，我可能係我學校個阿 Sir 嘅方法係咁咯。咁嗰陣時就逼住一定要每個星期聽帶去即係類似 listening 咁樣，你聽完寫翻啲字出嚟咁樣啦。咁所以咧細個就有一部好大部嘅 cassette 帶機，我好中意呢部機嘅。細個咧點解咧都曳啦嚇，細個都好中意錄低電台啲。 我哋有噶， 我有噶，即系自己中意嗰啲节目啊，咩嗰啲都有时会录低重温。咁细个系听呢啲噶嘛，咁当然大大 你喺呢个年代做呢啲嘅嘢， 系啦， 明明我系同一个年代，但我完全冇做呢件事。 小学 我冇录低过， 系啦，去到中学咧就梗系 M P 3 啦嘛，咁就冇咗呢个习惯啦。咁久而久之亦都冇咗 cassette 带呢回事。咁呢啲机你唔用咧就好衰嘅，摆下就坏噶啦，咁就自然会抌咗啦。到我买咗最近买翻 cassette 带，就发现喺屋企冇咗 cassette 带机啦。咁于是乎我就谂住去出去揾下啲 cassette 带机啦。咁我本身同我老婆 贵唔贵啊？ 系啦，就系、是、讲到呢个问题咧，就我好有信心咁同我老婆讲，我话其实你唔使担心啊，而家 cassette 带咧。唔值錢噶，好便宜 啊！ 係啊，你落去 唔知邊度嚟嘅 concept， 但係總之你覺得係咁啦。 你落去深水埗求其執一件咧，好平嘅咋， 分分鐘100蚊有找啦。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咁我個人就衰嘅，行動力係低嘅，因為對於我嚟講要落去深水埗呢有啲車程啦，咁我要就啱時間先得閒過去，咁暫時未得閒過去。於是乎最近愛上咗一樣嘢，都係最衰係因為你就係、是、愛上咗呢一個上網二手平台、 哦、其實好好啊，上網二手平台 係、方便嘛，同埋啲嘢有時你會發現啲舊物咧，佢、人哋唔要咁啊，放翻出嚟咁佢仲係好 functionable， 仲用得到，又好抵啦個價錢咁。但係我上網喺個二手平台度揾呢個 cassette 大機， 贵嘅， 价钱超出我嘅想象。 系咩？睇下先。 我本身咧谂住200蚊、300蚊左右咧就有交易噶啦。我仲系我心入边已经系 我第一部见到嘅1380蚊， 冇错。而我心入面咧有一部自己好中意， 有一部200蚊嘅， 系啦，但系嗰啲渣啊，同埋咧 有分渣嘅咩？ 即个渣嘅意思， 即个样唔靓， 个样唔靓，同埋佢冇咁多 function。有一部咧系我自己心入面好想要好耐，细个成日都好恨。 似你以前屋企嗰啲啊？ 差唔多啦，差唔多。 真系元祖旧嗰啲大旧啲。 大牛龟 系有得听埋收音机嘅嗰啲， 系啦， 两嚿水 系啦，嗰啲就两嚿水啦。咁但系而家我唔想，第一我唔想买咁大部嘢喺屋企啦，因为有啲 Walkman size 噶嘛，呢啲 cassette 带机。咁我谂住买部 Walkman size 细细地，仲要好型咧。插饼带入去 ，click 一声咁样拍埋，好有型噶嘛？咁我系谂住买嗰一只嘅。 点知啊？ 点知咧？我上网一揾，自己想要嗰个款，二手3500蚊。 几时出噶？你嗰个款系？ 系我哋嘅年代，九几年嗰啲咯。 因 为 咧， 但系大牌子嚟嘅。 因为好得意，譬如你讲 cassette 带机咧，哦，哇， 红色嘅，我好中意嗰部系红色嘅， 但系靓， 有蓝色款，有红色款，大牌子嚟嘅，系好靓嘅，同埋佢出名啲声都系好嘅、哦。但系哇，原来个价钱比我想象中真系贵好多。 因为呢啲叫做怀旧嘢啦， 系 咁啊。有我会形容有三大类别嘅，第一个类别咧就系而家新出，然后做翻当时嘅状态，譬如而家新出嘅 cassette 大机，不过咧就靓仔啲噶啦，或者嗰个 design 可能会新少少，咁、但系就用翻有用到呢啲功能系新出嘅，咁啊第一款啦，第二款咧就系、是、以前当个年代啲人真系屋企用剩咗摆喺度放翻出嚟。第三种咧就真系都系嗰个年代，可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存在嘅，不过就系你而家呢啲啦，即系保养得好好， 保养得好靓啊！ 系啦，同埋嗰个年代都已经系可能系嗰啲劲嘅机咧，一路 keep 咧， 啲旗舰款咯。 系啦，但系其实三样咧，如果你讲平到贵，最平一定系头先第二款，即系可能我屋企由以前 keep 到而家仲用到嘅 大牛龟， 系啊。或者系細部 Walkman 嗰啲啦，可能我 keep 咗好多年，其實仲用得噶。但呢啲好衰嘅就係咩咧？佢係真係身處於嗰個年代嘅，但你咧硬係睇唔上眼嘅呢啲。 你硬係 覺得佢係有嗰、那個復古味，係有個懷舊感覺， 但有啲醜， 但係太家居啦嗰件事，太唔 fashionable。 同埋細個你擁有過啦嘛，你覺得唔點講咧？即唔稀罕啊！已經你梗係想要一啲細個好想要但係買唔到嘅款啊嘛。 因為你考慮一樣嘢，我拎出街 要贏。 复古同旧有时真系争一线， 系啊！ 你着二手衫究竟系柜桶底嗰件，定系 vintage 铺头买翻嚟嗰件一线之差？ 系 就系嗰阵除啦。 好同意。 你嗰部机就系咧，即系头先200蚊有一部啊，但你觉得攞出街就好似摆咗屋企30年之后攞翻出嚟嗰啲。你而家想买嗰部就摆到明话俾人听，我喺出边买翻嚟，我而家追翻呢个潮流，我好潮。 同埋姚恕我讲一句啊，即系讲真句，呢、這个年代你真系听歌你都用电话啦，你攞部 Walkman 出嚟听 cassette 带系为咩啊？你攞出街系为咗型噶嘛？ 唔系、啊，你谂呢样嘢？ 喂，你谂下，如果有个 friend 无啦啦有一日约你食饭，跟住行过嚟嘅时候，佢系带住个 Walkman， 跟住插住个 headphone 咁样，几有型啊！嗰件事，即刻你有多个话题，哇！点解你有部咁嘅嘢嘅？边度嚟噶？咁样， 啊、 你唔觉得好正咩？呢件事， 我自己觉得，因为咧。不過都係嘅，即係有一班人會咁樣做，因為型啦。但係因為覺得，即係因為型要付出代價嘛，就要拎好多嘢出街嘛。咁所以喺我呢啲咁怕煩嘅人嘅角度，如果我真係做呢件事咧，我係因為想出街聽而帶啦。咁但係我會話除咗型之外，佢都可以真係有聽嘅原因存在嘅背後係因為咧，我之前去日本嗰陣時咧，去咗一間DJ bar 啦，特登去嘅。咁嗰晚係星期五，唔係好多人。咁咧就我好想睇下當地 DJ 喺酒吧點樣打碟，打啲咩歌啊成啦。咁佢咧嗰晚好似類似係 disco 啊啲 funky 嘅主題。咁去到咧已經係一個中年嘅日本 uncle， 白曬頭髮、長頭髮、著牛仔褲， 好有型嗰種， 戴眼鏡嗰啲，好典型啊嗰種 uncle。 嗰啲我哋叫做 dandy feel 啦， 少少啊，係啊係啊。咁咧佢就喺度打緊一啲歌啦，咁啊正常嘅，咁樣即係都係聽嗰啲正啊，話好有 feel 啦咁樣。跟住後屘咧接佢手嗰一個係唔係個 uncle 已經正噶啦，佢用 CD 打嘅。 哦。 嗱，之前我咪講話啲機係有啲叫 CDJ 啦，咁但係咧而家啲 CDJ 咧個名叫 CDJ， 不過咧已經慢慢變到其實入唔到 CD 噶啦。 即係佢型號係細集咗以前入 CD 嗰款機，不過轉下轉下，而家我真係如果冇記錯，新嗰啲其實佢都個型號係 CDJ， but 佢已經好似入唔到 CD， 都係插手指㗎。 哦 okay、 但以前因為你都係因應翻嗰個潮流技術科技咁樣，真係有段時間大家未有 USB 嘅時候，大家就成本都係 CD 㗎啦嘛。咁所以你咪拎啲 CD 出去，然後咪攝落部機度咁樣 read 嘅 CD 啦。 CDJ 啦， 就 CDJ 啦。 除咗 CDJ 仲有邊 DJ 㗎？ 仲有 DDJ 啦。 即係 digital DJ 咁咯，咁嗰啲就駁電腦嘅，係啦，跟住仲有 XDJ， 可能有啲唔同嘅型號啦，咁個 uncle 咧就已經係好似你以前細個打機咧一本 CD 簿咁樣啊，抄碟咁，跟住你已經覺得好有趣啦，因為而家你基本上出去你只係帶隻手指出去嘅啫， 係啊， 然之後佢呢個 uncle 完咗之後接下一個 DJ 啦，佢係一個應該廿零歲同我差唔多大嘅女日本女仔嚟，個樣少少 mix 嘅，咁著條花花裙嚟啦，咁跟住 你好有印象， 好有印象啊，初頭因為點解我對你咁有印象？是因为他请了成袋嘢嚟，我心想我初头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他是 DJ， 好像拎着个红白蓝胶袋嚟的，你明白吗？我初头不知道他是 DJ 的。 当当当那里买完 东西。是啊，即是定是他其实是来喝东西的呢，然后后来见他捐了入去 DJ booth 那里，我才知道他是来打碟，他那袋是什么来，他应该一个定两个红白蓝胶袋这么大的， 是是 全部黑胶碟。 哇， 他是台全部黑胶碟去那里打碟。哇，而这个呢我听好耐㗎喇，啲本地 DJ 前辈都讲我、哦、以前真係㗎，一个箱拎我、哦、你个箱几大就摆几多黑胶碟，你嗰晚转几多个场都係打嗰堆碟㗎喇，你冇得转㗎喇咁。咁、我就第一次见到真係有 DJ 一代二代黑胶碟拎去嗰度，然之后呢佢就真係喺台面，除咗头先嗰个 CDJ 之外，下面仲有两个真係黑胶唱盘博到可以打碟嘅。咁你就见住佢呢，即係转手之后呢到个女 DJ 出场呢，咁佢就自己入黑胶落去，然之后搵佢嘢扎住个黑胶，然之后就攞支唱针就摆落去，然后就 Q， 然后听，全部都冇得睇 waveform 嘅、哦，因为头先去到 CDJ 都好啦，你落咗部机，佢有个显示屏，你都可以睇到佢读咗嗰只歌几长啊，仲有几多成。咁但系如果大家一日有黑胶嘅朋友，一定会知道你摆入去，你都睇唔到所有呢啲资料咁滞噶嘛。 Okay. 有啲可能都会有显示，我唔知啦。咁但系基本上你都冇得睇噶啦。咁咧。嗰、那個特別在係咩？點解無端講呢個故仔呢？就係嗰間酒吧咧有好一套好靚嘅喇叭啦，我會形容啲聲好舒服。佢係啲坐地差唔多到天花板，有即係高中低音齊曬，完全係無間道。 啱啲幾多個擺喺度咁嗰啲 啊？係佢仲要係木製咁樣，即係好 class 嘅，完全係無間道去試喇叭嗰只嚟嘅。 是誰？ 係啦，嗰只好係好 class 啦。咁咧本身嗰、那個uncle DJ 打緊 CD 咧。都已經係覺得哇啲聲好正啦，但係當嗰一個女 DJ 換咗用黑膠碟打嘅時候，當然我知道中間會有好多影響，咁但係其實嗰套嘢出嗰個 mixer， 即係中間啲處理器啊，一個混音器同埋套喇叭都係同一套噶嘛，唔知點解，即係我女朋友都話你有冇覺得唔知係心理作用定咩，覺得黑膠碟聽出嚟係唔同啲，跟住我其實我覺嘅嗰種唔同嘅在於咩，黑膠碟佢。经过个喇叭出嚟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嗰啲 digital 定 analog 嗰啲分别都有关系啦，即系我冇深究咁技术上，但纯粹你听落去就系、是，你会听得啲层次分明啲啦。第一，即系高中低音你会听到佢哋唔系揦埋一住啦。 系。 第二就系嗰啲 bass 啊，嗰啲鼓打出嚟咧，个感觉暖啲啊，暖啲嘅意思打落嚟你咧，你接收得好舒服，唔会好硬个鼓打埋嚟，哎呀咁样嗰种嚟嘅，啲嘢好油，好即系啲人成日讲 好肥啊， 系好肥好 warm 嗰种咧。真係我第一次，因為你係喺同一個地方同一套喇叭，然之後咁快有一個對比嘅時候，你就會感覺到啦。咁、所以點解啲人話真係有陣時黑膠碟聽係有嗰種質地，或者你唔需要用到佢啲喇叭。我試過 friend 嗰個 studio 都佢有個買咗啲嗰啲自己 DIY 嗰啲黑膠碟機，細細地放啲黑膠碟落去播啦，用翻佢嗰個 built-in 嘅 speaker， 其實係拆拆地嘅。你反而用嗰個聽一啲可能啲樂器冇咁呼嘅一啲 jazz 定係點咧？系有一种怀旧味道喺度，佢唔可以听啲太 full band 嘅嘢嘅，你会觉得真系拆嘅。但系听啲 jazz 好简单嘅音乐，系啦。咁我所以呢一个我都觉得令到我去谂，就系其实听 cassette 嘅时候，可能你听啲 low fi 嘢，或者有一啲唔系太 full 嘅咧，其实可能用 cassette 听，佢有个自带 filter， 好似啲而家用相机，佢旧相机自带 filter 而唔系后制咧，系真系有分别嘅。 即系而家就 Y2K 啦，如果再用到 cassette 或者再黑胶嗰啲，就再早多少少年代嗰啲炒豆声会正嘅。 系啦，所以有阵时而家啲音乐都会可能佢刻意做 low 翻少少啊，或者点样咧，令到你有嗰种啲嘢唔使太 polish 太过工整太靓，少少嗰啲咁嘅质地咧，你就觉得啊，超超地，少少 indie 嗰种感觉。 好似佢哋呢隻都係咁樣。 呢一节咧，先带嚟有 Wiz， 呢一首系 One Two Thre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强化国情学习，将会开设人文科，增润中华文化、历史及国家地理元素。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将人文科等于国教科是完全误解。国民教育是以互相配合方式结合课堂内外学习的方式推进，不存在国民教育独立成科。蔡若莲说，人文科将会建基于常识科，会包含个人成长、认识社会、国家等，再增润有关国情的内容。教学内容、模式和评估都与现时没有太大变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策局都有落实有关青少年的工作，包括建立正向思维、国民身份认同等。他又说，虽然现时相对平静，但是要居安思危，在防止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方面都有相应工作。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在一个论坛提出，根据北部都会区的新田科技城最新规划，有近100公顷国际重要湿地被纳入第一期工程发展范围， 關注會否違反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精神。出席同一個論壇的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回應說，對於新田科技城涉及發展濕地，會否與國家發展有抵觸？他會斬釘截鐵說不會，強調特區政府有跟內地，尤其廣東省舉行對接交流會議，內地完全知道香港有關發展部署。凌漢豪說，展開有關發展時，當然要深切研究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包括水浸風險。他又說，在新發展土地，政府一定把握機會引入最先進排水管、基建設施等，亦都會充分考慮有關地平面有多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國務院原總理李克強病逝，終年68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李克強逝世表示哀悼。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說，他向李克強的家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及中國人民對李克強的逝世表達美方的哀悼。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在記者會亦都表示哀悼，指出李克強在2018年5月的日中韓首腦會談之際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在日中關係上發揮重要作用。南韓外交部表示，李克強作為南韓的好朋友，為韓中兩國關係發展作出巨大貢獻。韓方對此給予高度評價，願逝者安息，並且向他的家屬表示深切慰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稍後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風勢較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轉同乾燥。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又阿 N 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坏车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而东区走廊往东隧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而浅水湾道往赤柱方向近住华景园咧，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咁另外，由于有人在危险位置，沙田正街往元和路方向介乎白鹤丁街至到淡干埔街的路段全线是需要封闭的。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和去荃湾的车龙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大潭道往柴湾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道是较为繁忙，车龙去到浪琴苑。浅水湾道往香港仔方向近浅水湾泳滩繁忙，车龙去到赤柱峡道近住惠逸顺径。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到牛头角上村；而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慢车，车龙去到油站；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车龙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兆麟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龙富路天桥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7

安全和一些禮讓行為的認識，所以打入來1872388呢，打入來1872388就有機會得到這些很漂亮的海報的。而今天的問題就是請講出騷動音樂主持人的其中一位的名稱，重複一次，這個問題就是講出我們騷動音樂主持人裡面其中一位主持人的名稱的。打入來1872388呢，這個時候呢答案問題就有機會拿到這些靚靚的 poster 的啦。 賓臣，我又睡不著 了。波城，沒辦法的，這個是你的一些特質來的，你知道你平時多晚睡的啦。 長夜裡孤單一個，身影多彷徨，徘徊路边车上你在旁，流浪那黑猫走过，祈求谁稀罕，悲哀的身世太像我，是我低等污秽，受宠不起，轻轻挨近亦委屈你，像恶运动，谁敢伸手救起？被你驱赶千里，未懂心死，贪恋闯祸，走到住处都想起你，何必惊我这伤悲？明知我配不起你这种伟大，仍想日夜见你，你即管责怪，无非要你欢喜，命数和运气我不管好大，危难里爱你都很痛快。没有出找伤你，但很该死，一举一动为讨好你，没法避免无心之失引起。凡从真讲起爱，或很卑鄙，真心否白，都只乱说一堆歪理，谁捉摸过都抛弃。明知我配不起你这种伟大，想日夜见你，你即管责怪，无非要你欢喜，命数和运气我不管好大，危难里共你厮守痛快。天生太坏，仍一直步向你，我只肯破戒。宁愿说对不起，命里陪住你，仰有被错怪，唯望抱神你摧毁结界。 有啲人嘅习性系咁噶，好中意喺夜晚嘅时候自己偷偷地一个去思考，偷偷地一个去安慰翻自己，正常噶。人喺几多岁都会有佢自己烦恼，吴宝琪，黑猫。 看那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半粉碎，听说才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里，地同位的堡垒未去反对， 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爱与和平依据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若懂爱，你问少年回忆里多风趣，每个梦境海出花蕊，笑笑才十三岁，天真得怕落泪。像泥沙堆堡垒，滴水冲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已同尘心去爱护谁？人人被爱彻底覆盖，谁怕讲将来再感慨，像摧毁所爱，人人在乎。 J.W. 黄浩儿十三岁的天堂，但有时好得意嘅，你谂到咩原因瞓唔着都还好啊，最怕系有时辗转反侧，过咗一晚，其实你都谂到咩原因？ 来电你说再聚喝得猖狂，到见面时紧抱我，陪伴到天光。才讲，很感激着我，但然而昨晚是你打错，帮他安慰你难过，然后无端打给了我，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清脆变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半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爱得多不知。随后每晚睡觉也不安宁，盼你又来俘虏我，如梦里温馨场景，苦苦等待你在何时，喝醉又再补错，病态魔爱这样重播。

心碎的我绝不枉眼前。 温卡陈永嘉《平凡的我重生》，是找一些方法帮助自己睡得着的。睡眠呢，对于人类来说好像是一个重整自己状态的方式，一觉睡醒第二天起身，可能很多本身做一天还是觉得很大件事的问题会烟消云散。 最近太多心事，每晚习惯失眠，找不到人闲聊，孤单一人无聊，世俗眼光肤浅，攻击当做消遣，只想简单生存，不惜居于边缘。如果进入这个不眠游戏，怒与痛也化作一场游戏，酒精放纵抑郁告别，一起跳舞开心太。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全城点歌大行动啦，喂！ 系，继续咧，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咧就非常之特别啦，即系食翻呢个 Halloween 嘅气氛啦。 恐怖少少，又唔系其实都少少恐怖，因为我要即系谂呢一篇嘢嘅时候，即系都要 research 揾下啲灵感咧，即系都俾啲水吓亲我。 都系，又真系， 因为我一 search 嘅时候醒唔起嘛，有直觉噶嘛 ，search 一 search 跟住，哇吓亲添咁样嗰啲咧。 但系佢有好多代噶嘛，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演员都饰演过咧。有一代系几 幾好噶，有一代係靚啲噶。 係咩？ 係啊， 有噶。 後期嗰個係靚啲噶。 係咩？ 係啊，去到即係新啲。 從來冇將精緻同埋靚呢兩個係掛上一個等號嚟喎。 即系只要你突破自己嘅想象，你发现原来你有好多事物都接受到。 你只要认真睇，你可以睇到啲人睇唔到嘅嘢。 原早级嗰个系比较恐怖啲，我觉得。后期嗰个我觉得系好啲嘅。 咁啊，所以啊，大家如果有咩嘅歌咧，点俾呢个精子啊，呢个万圣节前夕噶，咁啊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啦。咁睇嚟啊，你已经啊。準備充足喎，見你講得出話又分唔同代數啊，嗰啲啊，精子 1.0、2.0、3.0 嗰啲咧，係嘛？我就見你有一個咩家爺子啊， 家爺子係另一套、啊。 我知啊，即係佢有一套係兩個一齊嘛。家爺子我成日都覺得好似一種中藥嘅名咯。 家爺子我成日都覺得好似飲品嘅。 家應子嘅 friend 家爺子 飲啲嘢，跟住幫我加個椰子啊。 啊，咁啊，呢個時候咁啊，聽下你寫啲咩俾精子先啦。 親愛嘅精子。你好啊，由八岁开始认识你，坦白讲啊，我最初系几惊你噶，仲记得细细个去搭巴士，无啦啦望出窗外面嗰啲广告灯牌，就会见到你企喺度吓人噶啦。你都咪话唔惊啊，不过去到大大下，可能大家都成长咗啦。你俾人嘅感觉都唔同咗好多，以前你好坚持喺电视机度走出嚟吓人噶嘛。随住科技进步，原来你都会同我哋一样关心新型号嘅手提电话。充满好奇心嘅你，更加会学识用新科技去吓人。由以前嗰啲电视机，变成今时今日大家都成日望住嘅电话荧幕。同埋，我觉得好多人都误会咗你噶。以前透过低清嘅电视荧幕去睇，总会觉得你系一个又老又恐怖嘅怪物。不过而家唔同啦。4K 大屏幕，就连面上高嗰啲毛孔咧都可以睇到一清二楚，先发现原来你过去嘅恐怖形象，只系大家对你嘅误会同埋心理作用啊！实际上，原来你唔单止系一个靓女，仲十足十似嗰位日本女演员桥本爱添。所以话做人都系唔好有先入为主嘅观念，咁先可以睇得清楚现实噶嘛。不过讲真啦，都隔咗咁多年，点解啊精子你都仲唔搵住好人家去投胎嘅呢？如果投胎喺香港出世，都有着数噶。啱啱施政报告都有讲啦。今年10月25日之后出世嘅新生婴儿咧，会派20,000奖励金俾爸爸妈妈噶，迟下仲有机会优先拣楼添。一出世已经系成个运财童子咁款啦。你话屋企人系咪会锡晒你啊？所以话幸福咧就要靠自己争取嘅。以前有咩唔开心，你咪放低佢咯。所以我要送一首许志安嘅《与自己和解》俾你啊！回头是岸啊，施主。睇精子 3D 唔敢开眼嘅奔神相。 让眼泪跌下来承受结果，如实的见证是吗？对错走得很远，迷途了，额头破损，便怀念家，在时代那段，无情绪，无痛楚，娱乐中消磨，想装傻。但镜内对望灵魂盘问我，余下这一生想怎过？来谈判。和自己讲和，只不过让眼泪跌下来诚实赤裸，原谅这世界万物错过。 带嚟有许志安与自己和解，这个时候不如都听下波城个风点唱啦。 亲爱的精子小姐，你好啊！虽然宾神话你都是一个靓女嚟嘅，不过我都系唔敢睇到你张相啊！事关我细个俾你吓过一次之后啊，嗰排我合埋眼都会见到你个样噶，搞到我嗰阵要开住灯瞓觉，仲好惊你会出现喺我间房个角落头嗰度。而家就算大个咗，我都仲惊啊！希望你明白啦。不过惊还惊，我谂好多同我一样从来唔敢睇午夜凶灵嘅人，心里边都会有一啲一样嘅疑问嘅。第一就系点解精子你用一柄录影带就可以杀到咁多人呢？同埋点解精子你咁重怨气要周围吓人呢？今日我为咗揾出呢一个答案，我决定鼓起勇气，咪住对眼咁样上网，打咗精子呢两个字，即管 search 下可以揾到啲乜嘢啦。而最后俾我揾到嘅系，原来精子你系有超能力嘅。这个超能力就是遗传自你妈咪山川至尊子，她呢就有透视眼，而你呢就再劲啲，可以用意念去杀人。咁唔觉得知一柄录影带你都做得到啦。至于有啲咩事咁大仇口，原来就是因为你嘅超能力越嚟越强大，但到最后你阿爸惊咗你，諗住阻止你，唔想你再杀人，就对你落毒，仲掟埋你落井添。哦，而家明晒啦，啲怨气咪就係咁样嚟囉。同埋点解你成日都喺个井度爬出嚟，我都终于知啦。不过諗深一层啊，你又恐怖啲嘅，但係你同你妈咪两母女都真係几惨啊。嗱，你阿妈有千里眼呢个能力，最后又因为在媒体面前公开展示，被外界质疑啊，又造成啲舆论，最后抵受唔住，情绪啊受影响之后就跳咗落火山啊。不过其实唔知你阿妈嘅年代嘅，去到今时今日，舆论都系好大影响力噶，可以随时为一个人洗白，又或者一夜之间可以摧毁一个人嘅名声噶。我谂如果啲人一早知埋精子你系双性人啊，你应该更加痛苦啫。

谁碰着你欣赏这出戏，僵尸般作伴。主角被遗漏，剧情然后会遗下男主角，如邪灵附身的感觉。红雪山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所有主角逼我再填呢。怎么你阴森的一双眼凝望我，我只好蒙着眼睛。 这首作品就是来自杨千嬅， 像你欣赏这好戏，我怎么解答？ 闪灵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病逝，终年68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李克强逝世表示哀悼。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他向李克强的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对李克强的逝世表达美方的哀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电，对李克强去世表示哀悼，说李克强长期以来为日中关系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基本法23条立法是本港的宪制责任，亦都有实际需要，正是全力研究立法方案，以确保能够有效应对过去和现在的国家安全风险和威胁，并且有足够的前瞻性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又强调要在执行上切实可行，当局会适时进行公众咨询，务求在2024年内完成立法。邓炳强又说，面对全球网络攻击风险不断增加，当局会着力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能源、通讯、交通运输和金融机构等的网络安全保护，建议制定法例以订定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当局正是拟定立法建议，稍后会咨询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相关持份者，目标在2024年内提交立法草案。施政报告提出强化国情学习，将会开设人文科，增润中华文化、历史和国家地理元素。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将人文科等于国教科是完全误解，国民教育是以互相配合方式结合课堂内外学习的方式推进，不存在国民教育独立成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风势较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讲咗几宗特别嘅封路安排啦。咁跟进翻较早时啦，因为有人喺危险位置，沙田正街去元和路方向，介乎白鹤丁街至到淡干埔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嘅坏车离场，咁但系咧消散之中嘅龙尾啦，仲系排到接近丽晶花园。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而家沿住东廊去东隧嘅车龙啦，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南区嘅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跟住华景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仲有其他嘅一啲意外啦，请留意啦。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嘅支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就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山纪念公园。另外啦，喺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有两宗意外噶，咁都系喺快线位置，分别咧就系接近启德隧道嘅土瓜湾入口同埋新柳街嘅位置。咁而家车龙啦排到去近欧化噶，请各位啦小心驾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哥哥、爸爸、妈咪，佢哋呢排冇再同我哋两个讲一句说话。 系乜嘢说话啊？ 我爱你 ，love you。 原来只系依句啫。 佢哋慢慢就唔会爱我哋啦。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晓婷个心穿咗个窿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CIBS 人人广播， 环保、 创新、 绿色、 健康 四个范畴的科学议题在晒呢度。 新科育略， 而家种菜同传统种菜有乜分别呢？ 我哋而家就用紧水耕嘅方式去做一个种植嘅。水耕有个好处嘅，佢系离咗地嘅，可以喺一啲被污染咗嘅地方啦，或者室内啦，都可以应用到水耕嘅呢个方式。 CIBS 节目新科育略，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e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又介绍一啲新嘅 artist 俾大家认识一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一个排行榜啦，1001 Tracklist 呢个数据网站就公布咗咧叫做101大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咁呢个排行榜咧，上个星期嗰个啦，就系由一个网站嘅一啲数据咧所产生出嚟嘅一个排名嚟嘅。叫做客观少少嘅数据，而呢个网站呢个平台咧，同步咧喺今年咧亦都有公布另外一个嘅榜啊。呢个榜咧叫做 The Future of Dance， 即系由佢哋去选出一啲可能啊，一般情况之下你未必有机会发生到、发现到嘅一啲 DJ producer。但同时亦都好想推介俾你，你简单理解就可以话系编辑精选啦。里面都有啲唔同名字啦，一啲唔同嘅女音乐人咧，可以俾你认识。呢个 The Future of Dance 强调会有啲女嘅 artist 同埋 POC artist 嘅啫 ，people of colour 一啲唔同肤色嘅朋友。第一位同你介绍喺呢一个推介榜上面有嚟自巴西嘅 Mozart 啊。Mozart 嘅外形咧，好容易认嘅，即系佢嗰个胡须咧系好标志性嘅一个造型啦。同一时间，佢嘅 live DJ set 咧，佢都系好有 passion 啦，好似定投入，又会跟住音乐跳。咁佢 background 咧就是、以前踩下滑板啊，跟住中意 hip hop 啦，一开始系整 beat 开始先嘅，后尾咧佢遇上咗 house music 之后，就开始全程投入进入呢个 house 先啦。 Mozart 其中一首知名度高的作品叫 The Funk 之后呢，轮到这一位呢就是来自德国的女 DJ 的名字叫做 Pretty Pink， 她其中一个成名的 remix 就是来自 Daft Punk 的 Get Lucky， 她自己的 texture 就是好像现在听着这一种的风格，很喜欢这些得得地的一种 feel。这一首亦都是他近期推出一首 remix 嚟嘅。 We're a go, we're a go, kind of dream that can't be sold. We're a right, dear we run, built a home and watch it burn. Oh, I didn't want to leave you, I didn't want to lieStarted to cry, but then remembered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 write my name in the sand, talk to myself for hours, say things you don't understand. I can take myself dancing, and I can hold my own head. Yeah, I can love me better thanYou can 来自 Pretty Pink 的一首 remix remix 了 Miley Cyrus 的 Flowers 注入了这种 Progressive House Melodic Techno 等等这些风格的味道进去。以往 Pretty Pink 都去过很多各大的音乐节的 stage 的表演，而近日的时间就专注投入去制作属于自己的音乐。第三位为你介绍呢一位的 DJ producer 叫 Chill， 全部是 CHYL base 在 LA 的一位女电子音乐制作人。听着这首作品是她之前和本地的 artist 合作的歌，听这首2021年的 Close My Eyes。 其中一位合作的 producer Chill 和合作就是 Jaxus， Jaxus 也是本地香港的一个年轻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兼 DJ 来的。咁 Chill 呢佢都放棄咗一個非常之好嘅 career 呢，即係投資銀行嗰邊呢就全程投入去做呢啲電子舞曲啊。佢嘅作品亦都得到好多唔同嘅 label 欣賞，譬如 Monster Cat 啦、D-Mac 等等啦，佢嘅音樂呢都係好高強度嘅。 正位喺呢一个 The Future of Dance 嘅榜上面咧，为你介绍嘅朋友叫做 Tita Lau 啊。Instagram 上面会写住咧中文字刘啊，因为佢真系姓刘，佢爸爸系位香港人嚟嘅。 Baby, I got trust issues. No boy, it's not me, it's you. Another hit of love misuse. Doubt me through my trust issues. Baby, I got trust issues. No boy, it's not me, it's you. Another hit of love misuse. Doubt me through my trust issues. 听下呢首嚟自 Tita Lau 嘅作品，歌名叫做 Trust Issues。大家可能都会知道一啲电子音乐嘅乐迷啊，就系佢系 James Hype 嘅太太嚟嘅。所以呢一年里面 ，James Hype 先啱啱向佢求婚。听过 Tita Lau 嘅 Trust Issues 之后咧，跟住落嚟为你介绍呢位澳洲出世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咧，叫做 Wax Motive 啊。听紧呢首咧就有 Wax Motive 同埋 Mala 合作嘅叫 Other Side。Motive 同樣都是在這個 The Future of Dance 的一個推介榜上面出現的。他自己的音樂就說幾受 R&B、Disco 或者 UK Bass 等等影響，亦有人說他是 G House 即是 Ghetto House 這類音樂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者來的。听下呢一首啊，由 Wax Motive 啦同 Mala 合作嘅作品叫做 Other Side。 接住呢一位咧叫做 Lovra 啦，系一位 bass 喺柏林嘅女 DJ 兼 producer。咁嘅能力咧都幾備受肯定嘅，因為 David Guetta 咧佢喺西班牙 Viva 咧嘅一個駐場嘅一個演出咧一個 event 咧，都有邀請 Lovra 咧擔任呢一個當中嘅 guest DJ。听呢一首作品啊，嚟自 Lovra 嘅歌曲啊。歌名叫做 All My Friends。呢一位咧叫做 Knock， 都系一位 up and coming 嘅 DJ 啦，兼 producer。听紧嘅呢一首作品嚟自 Knock 2咧，都系一首令到佢知名度大大提高，各大音乐节都会听到嘅歌曲啊！呢首啊，由 Knock Two 嘅 Dash Star 啦，我谂佢嗰个 drop 嗰度嗰啲声咧，一个好 signature 属于佢嘅声咧，你有机会会听过，同埋听过一次都一定会记得嘅。喺2021年嘅时候，已经俾一啲嘅 EDM 网站咧，佢形容系 artist watch， 即系你必须要留意嘅新星啊。就算之前你未识佢唔紧要嘅，因为佢话你一定要识咧，咁今日听到你起码知道咗啦。出生于加州圣地牙哥嘅 Knock Two 有一首 Dash Star。 咁呢个就 Future of Dance 当中啊，拣选咗101位嘅朋友啦。咁啊，今日拣咗几个啫。咁啊，呢一位咧系我真系几中意，一听就爱上嘅一个制作人。佢嘅风格好鲜明啦，听到呢啲好受啊 disco 年代音乐影响嘅。一位嚟自南韩嘅女 DJ 兼制作人啦，佢嘅名字嘅读法咧，恕我冇办法揾得到。佢嘅全部系 SUBOSTAR 啊，佢形容自己嘅风格叫做 Cosmic Disco 啊。如果你都中意少少怀旧感觉嘅话咧，佢嘅音乐你就唔可以错过了。